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呢，我们聊一个甜蜜的话题，你的另一半是怎么宠你的？ 来吧，尽情的撒狗粮吧，我们接着呢， 接着受虐。 对，我们这一期就是狗粮的聚集地，让我们搬着小马扎开始嗑起来。 对，专门为这个正在谈恋爱的朋友们准备的一期节目。 没有，哪里，专门为单身的朋友们准备的。 就是来虐的是吧，太坏了。 你们还喜欢吗，单身的朋友们？我们相遇竟然在巴黎铁塔，我在这个花花世界，在屋里看着花，我不是小傻瓜，我不是小傻瓜，我有一颗很强的雷达。 第一首歌来自江雨晨的下个夏天。 嗯， 下个夏天你也会有另一半吧， 祝福大家，所有听节目的人都有好运气，有好姻缘。 对，心情都没有时差，爱情就像可以大声飞步，心更宽敞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但是我们彼此不让步，像个小孩或许长才记忆深刻。亲爱的你好吗，管你是情人或朋友，不许你忘记，不许你忘记飘着花香的约定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记得吗，为爱绽放的决心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先说好下个夏天继续美丽，还来不及回头我们已长大。 不久一定会，他说呢，我女朋友做的最宠我的一件事，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忍心来打扰我的生活，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浪了20多年。 真好，这样的女朋友。给你自由。 Pupet 呵呵，他说呢，他最宠我的一件事呢，就是怕我头着凉，给我戴了一顶绿帽子扬长而去。我能怎么办呀，当然是原谅你们虐待我们单身狗了。 心疼你啊， 这个绿帽子还挺厚的呢，很保暖。那这样以后你问那个时候我的回忆，我才可以说给你听。亲爱的你好吗，管你是情人或朋友，不许你忘记，不许你忘记飘着花香的约定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记得吗，为爱绽放的决心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先说好下个夏天继续。 未央他说呢，我晚上经常会睡不着，而他呢却是很容易睡着的人，半夜给他发了消息问他睡了没，没几秒视频通话就响了，我问他怎么没睡，他说睡了呀，我把手机声音调大放耳朵边了，因为你经常睡不着呀。 啊，好细心的男孩子、 哎、好暖啊。 嗯，喜欢晒太阳的雪族他说呢，能够睡我铺好的床，穿我洗干净的衣服，吃我做的早餐，坐我开的车去上班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宠爱。 哇，到底是谁宠谁啊。 这样付出，哎，真的够了。 对，这样的另一半真的是值得拥有。 嗯，因为不确定是妹子还是男人是吗？ 对，不许你忘记，不许你忘记飘着花香的约定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记得吗，为爱绽放的决心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谢谢你曾经陪我一起旅行。 下一首歌啦，是来自于陈小春的0932， 很走心的一首歌。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，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搜寻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。 矫情老妹儿，她说呢，七夕那天整整等了她一天，异地不奢求礼物，就想听一句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情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的木头男朋友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发了一句晚安，所以你就睡了。 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？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？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？你就傻傻想一想我爱你，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手。 不应该是这样的剧情啊。 对啊，七夕哎，大姐。 对啊，难道不应该有什么比如说哎，惊喜礼物啊，浪漫告白，哪怕最简单的一个暖心的短信也行啊。 对呀、 啊、就是晚安，很实在这个男人。马景玄他说呢，他不停地帮我暖手，因为呢他觉得我手冷，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，因为他觉得我瘦，明明胳膊被我压酸了还是要抱着我睡，大热天的还是要抱着我不愿意松开。谢谢你给了我这么美好的初恋，冠世玉，我爱你。 好暖心的男朋友。 嗯，姓冠，哎，我还真不认识姓冠的人。 嗯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 家财万贯的冠。 冰酒三二三一三，我爱你。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？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？是否应该删除你？ 让过去过去，让未来到来。他说呢，出门给我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只露个眼睛，明明还是夏天呀，只不过是晚上稍微有点凉。 嗯，裹得跟粽子一样。 是不是在东北？ 不想让别人发现你的美，一定要裹严一点。 哦，原来是这个。 不要把光芒露出来。 原来是这个心理啊。 对， 没想到你的眼睛是放光的。 全身上下只有眼睛是放光的，偏偏没有遮眼。傻了吧嗒他说呢，学生时代他是住校的，每个冬天的早晨骑着车迎着寒风到学校，手总是冰凉冰凉的，他总是给我桌上备一杯热水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 嗯， 看着才是荧幕没反应，也许应该删除我的记忆。 下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《悄悄告诉他》。风风风风疯子他说呢，我舍友的男朋友宠他到饭送他家门口，东西都是男朋友收拾，连指甲都是他男朋友帮剪的，宠得他懒到爆。哎， 嗯，就差这个屁股不是男朋友帮擦了。 这个有点重口啊。 泡面的阳光明媚他说呢，他非要让我当他爸爸。 什么鬼， 这是有恋父情节吗？ 叫爸爸 还是角色扮演啊？这是 咦，叫我小洒脱他说呢，我是蔡文姬，我宠他的方式是 buff 是你的，人头是你的，经济是你的，只要你在我身边不死就好。这是王， 我要的很简单， 这是王者荣耀吧。 嗯， 用爱去 心最羞涩的吻吧。我爱你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炎夏，那束玫瑰或许会悄悄地告诉他。我爱你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炎夏，我很想知道他的回答。 钱雨墨他说呢，当然是前几天刚把我娶回家呀，在一起一年零四天结婚了，明天就满结婚一个星期了。 哇 啊， 新婚快乐。 新婚，对，新婚的小夫妻呀，新婚燕尔， 嗯， 祝你们幸福，白头到老。 53种离别，他说呢，事事为我考虑周全， 这就是最宠人的这个事情吧。 对，像如父如兄一样的男朋友。 如父如兄有点奇怪呢。 而他着急了等候，在这只有最宁静的现在，就是我想对某个女孩说的爱，而这世界最美丽的色块，这句话秘密了整个炎夏，那束玫瑰或许会悄悄地告诉他。 扑哧，他说呢，就是我在闹，他在笑呀。嗯，最简单的一个日常的画面， 很宠溺的感觉。月老现孟婆汤，只是梦一场。他说呢，一开始是异地，前段时间呢，七夕前问我要什么礼物，我说你。七夕前一天呢，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到我身边，虽然半路迷路了。还有，每次当我照顾不好自己的时候，各种骂我笨，自己在手机那头心疼半天，宠我宠的没边儿。大宝先生，小宝真的很爱你哦。 嗯， 好浪漫。 被抓瓦浪漫餐桌，田园经过，而他着急了等候。 下首歌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眼万年。 咸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。爱那么绵那么黏。 这首歌我最开始听的是 SHE 版本的 《仙剑奇侠传》啊，是吧？ 嗯，是，感觉很有历史的感觉啊， 嗯，对， 很有故事的样子。 我们太倔强，连天都不忍再反对，深情一眼只爱万年。 星河蜜夏他说呢，我的他恋爱的时候呢，不管我们在什么场合吵架，他都不会掉头就走，也不会看着我走，从未丢下我一个人走掉。他就跟在我后面不跟我说话，直到看着我进了宿舍大门他才离开。如今已婚也未改变过，什么事都以我为主，我就是这样被他宠过来的。 哇，居然被娶到了。假装不言语啦啦啦他说呢，像宠亲闺女一样宠着我。4年前我和他在画室，一边听酷我音乐调频一边画画，他为了我复读一年来到我在的城市，下个月就恋爱4周年了。我想说，龚江涛，我爱你。 泪有点咸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我回头看擦过的雪 慢慢融化成草原，而我就像你，没有一秒曾后悔。爱那么绵，那么黏，管命运设定。 哎，今天出现在我们节目中的这个人名啊，都姓氏都还挺新鲜的， 啊、 就是 龚 江涛， 对，龚建的龚。 刚才有一个姓冠的， 对， 三个你三 biu， 他说呢是复读认识的他，大学就异地了。那个时候呢快冬天，我说我想他了，女生哈、啊，看来留言的这个是男生， 对， 女生呢就搭着晚上十一点的火车，一个人在候车室又冻又害怕的等着火车。第二天见他的时候呢，嘴唇都是白的。在一起三年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我们也分手三年了。在最美好的年纪遇到了最好的你，可是呢，却没有给你最好的自己。好想再听你叫我一声哥哥呀！ 要不是沧海桑田，真爱怎么会浮现？ 辜负了人家妹子吗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，各种原因吧。 对，反正在一起过，有过美好的回忆，可能就满足了。 对，还挺浪漫。何必不宣？他说呢，放假变成异地。我说想看他那边的晚霞，他骑着车子跑出去找角度，转了半个多小时，一直拍到天黑，最后发给我十几张，真的是被撩倒了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袁成杰和戚薇的《做你的一半》。 嗯，是一首很好听的男女生对唱的歌曲。 对。 记得热情的一些香烟，记得尽量少抽一些，不要睡得太晚，熬一阵黑眼圈。K 歌，把你喜欢的唱一遍。吃饭，绿色的要多吃一些，不要忙得太晚，让我心疼一夜。 乌力兔子0722，他说呢，异地两年多，有一个情商又低脾气又倔的男朋友，大概就是我冷呢会给我寄暖气片，我热会给我寄空调扇，然后呢我一个人费尽洪荒之力扛上楼，咒他千万遍。 太可爱了。 哎呀，这样的男朋友其实也挺实在的，会过日子， 实诚，多可爱。 嗯，其实买什么玫瑰啊，又是好几束玫瑰都没用嘛，过几天就枯萎了。 对，还不如给家里买大米呢，是吧？ 对， 就让我做你的一半，哦，让我为你分担，哦，把你给我保管，不需要有人陪伴，就让我做你的一半。 散落在天涯的一颗星，他说呢，敲黑板啊，在一起两年，好像没有亲口说过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或者我养你的话，还时不时的怼我一两句。但是就这么一个不善言辞的男人，每逢佳节都会给我买买买，而且我能说他买的基本都是化妆品一类的，有的东西我都不认识，我想要的说过的话他都会记得，他应该是宠我的吧。 把头发擦干，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，我们俩的事情怎么办，两半有什么时候变好办，有些事就让我承担，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，哦，不要说太麻烦，哦，不要嫌我爱管。 船，万别忙乱，就让我做你的一半。 肯定是宠你啊，一个男人为你买东西，然后而且都是你平日里喜欢的， 对你提过 的，也没有重点强调过的你喜欢的东西，是吧？ 他都会记得。 嗯，多有心的男人，嫁对了。小炯植的女朋友，他说呢，提过喜欢的东西，他都能够记住买给我，把我当女儿一样哄。因为和我留在一个城市呢，而拒绝了家里安排的人生，很感激能够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希望毕业之后呢，会越来越好吧。 嗯。 嗯，加油。今天的最后一首了，是来自于夏拉的《气球》。 嗯。说呢，最宠我的事情就是每天时时刻刻都陪着我，带给我欢喜，带给我忧伤，同时还带给我多个男朋友。没错，我的另一半就是手机。 现在手机是很多人的这个男朋友了。 对，真的是。 或者说是有的人这个手机陪着他的这个时间比男朋友都多。韩呆呆空荡荡，他说呢，我爸是一个很不善言谈的人，也不会体贴入微，把我当成了一个公主一样呵护。出去逛街呢，包立马抢过去拿，鞋带开了立马蹲下去系。出去的计划呢，早早的就安排好了，每一个节日都不会忘记送你礼物。换季的时候呢，你所有的衣服都能够准备好，不管你多晚打电话都能够接。分手的时候也是，这就是他。 分手我愿意帮你找理由， baby， 因为失去的我也曾拥有。 分手的时候也是这句话亮了。 哎，这个爸爸难道他管另一半叫爸爸吗？ 十几年你曾经为我停留。 波波蟹他说呢，上初中的时候，冬天我手冷，他就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脖子上，说会一直做我的暖宝宝。 嗯，这样子做很容易得气管炎的。 凉的 扁桃体发炎。对，我以前经常拿脖子来暖手，结果后来自己一感冒就经常扁桃体发炎。 哦， 最后一条留言了，他叫做艾米糊涂涂，他说呢，郭红军，我并不知道会不会念到我的评论，念到了。也不知道你是否会像以前一样听酷我调频。看到这个话题，我想起了当初毕业的时候，我工作了，你还在上学，我们都很穷。你把你的积蓄1000块钱给了我，那时候我就决定了此生不辜负。现在呢，分手已经快3个月了，你还好吗？我好想你，你快回来，我真的很爱你。 就是一起听过我们节目的两个人，也是有故事的两个人。 如果郭红军你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，考虑一下吧。 对，这是出现在我们节目中的第三个人名了。终于遇到了一个常见的姓。 好了，随着这条故事读完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那这期节目满满的都是狗粮啊，当然也不乏很多人在这里又回忆起了自己那些甜蜜的初恋啊，或者青春。 对，只想打个饱嗝现在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，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，那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吧， 拜拜。 拜拜。 可是如今你一个人，我怎样，爱要勇气，不是一味苛求。